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三宗交通意外啦，有两宗都是在荃湾路的。首先就是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兴芳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兴芳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永德利广场亦都有意外，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永德利广场有意外，车龙排到环宇海湾，驾车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对开亦都有意外，车龙咧排到过去启泰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龙尾排到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车龙排到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龙尾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模糊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背。最后卫生署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醉酒就千祈不要驾车了。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学网球队的陈天俊 Gary， 而家喺理工大学读紧护理学。咁我喺2016年开始咧接触护木球，同埋参加大专比赛啦。喺2018-2019年度嘅大专比赛咧，凭住大家努力，我哋第一次代表理工大学咧攞到男子团体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哇，深呼吸一下先啊，真系要。 点解啊？ 因为咧呢排咧即系日日喺屋企啦，即系又戴口罩咗出街买嘢嘅话咧，哇！真系焗到真系唞唔到气啊！ 系 而家成日觉得自己咧死啦，系咪即系吸气唔够啊？系咪有气促啊？咁你唔觉得好容易咧？就系因为个口罩罩住你，你行快两步咧，你都觉得小气咗好多。 系个人 平时个人好大方噶嘛，不过大家唔小气嘅咧咁样。 我反而觉得咧，而家咧即系因为感觉上面咧，即系中药点讲咧？医生又讲明咗，专家讲咗，其实 level 2都已经 OK 嘅口罩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又觉得啊，不如戴 level 3啦咁样。 劲啲啊嘛？ 系劲啲啦，但系又焗啲， 系厚啲嘛？ 系我唔知道佢系因为个物料密咗啊定点啦。咁但系咧戴完之后咧，即系感觉上面咧。其实是安全了的，真的 feel 到。 喂，但最近有个笑话， 我身边未讲完啊。 哦，系咩？系咩？我关于 level 1 2 3 嘅，系咪啊？ 我等下话俾你听。 我讲埋一句就好快，叫样俾你。 好。 跟住之后 都多未啊？ 我哋请个师傅出嚟先。 喂，其实有师傅嘅，喂，师傅打个招呼先。 过咗分几钟都唔见佢。 喂，师傅 ，hello。 我都好想 讲 口罩啊， 系咪啊？系咪啊？跟住之后咧，我讲埋先啦。跟住我知道师培劲嘢啊，不过阵间先讲。 好多延伸啊，我哋呢度，因为好想讲嘢，你明唔明啊？ 跟住我戴呢个口罩之后，我块面烂晒，完好啦，师培。 唔系，因为焗得滞，所以焗到起粒粒，系咪啊？ 系啊，但系嗰啲粒粒系好怪噶，佢系嗰啲。好似油脂粒又好似酒米咁样咧，你好明显知道系嗰啲污糟嘢啊！ 哦，跟住石头疮啊，又咪要驱啊？ 唔系啊，即系嗰啲好似鼻入面咧好大粒嗰啲褪出嚟啲酒米咧，劲、哦、大粒嗰啲咁样噶。 哦， 但系佢又唔系即系已经生成咗，你 feel 到喺皮肤好入嘅地方，你就要不停喺度洗面嘅时候就按摩褪佢出嚟咯。 嗱呢排好多女仔都话要洗面洗翻多啲嘅、嗯，因为即系你每一日咧焗住，尤其是咧女仔依日化妆啊嘛，佢、嗯、哋就算口罩都覺得應該需要化翻個妝先嘅，雖然淨係露隻眼，但係下面眼係有機會飲水啊，要補補唇膏啊，咁佢哋就話咧，真係成個面咧都起粒粒。另外一個位置係咩咧？下巴。 系啊，我咪就系最主要就系下巴位，但系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我之前都会系一开头其实好耐之前啦，即系疫情开头嘅时候、嗯、已经话有半个妆啊，少女同仔女士们就系化呢个口罩以上噶嘛，咁、啊、我都系咁样嘅、 嗯， 但系而家咧我直情系块面烂到我连上半妆我都唔想化，跟、 嗯、 住就画咗眉就算啦。系啊，因为 化咗妆咁咩？但系 画咗块画咗条眉咋，跟住冇啦。 可能你靓咗。 哎呀，你其实今日唔应该氹我，应该氹师培，因为生日。 系啊，喂，师培， 多谢。 唔系师培，唔系嗰日生日噶。 十八号嘛， 十八号 生 几 日啊嘛，都要同佢讲定先嘅，冇理由下个礼拜先同佢讲，喂，补足翻你生日。 喂，预祝你生日快乐，师培。 多谢你啊。 喂，但系你头先都话口罩嘢，讲你想讲咩啊？ 唔系啊，因为咧最近都研究多咗口罩啊嘛。但系咧，我開始見到咧，其實口罩嘅價錢有回落到啦。不過大家買嘅時候咧，即係要留意翻啲 level 啊、 嗯， 或者其實有冇啲認證啊。因為我覺得咧，喺我搜集資料嘅時候咧，有啲公司係幾好嘅，佢係咧會將一啲證書咧直情放埋上，即係假設你網購啦，佢係會將啲證書放埋上網，咁你就可以睇下究竟有冇一啲符合標準嘅一啲證據啦，同埋咧。留意翻啲證書咧，係對翻個名啦，睇下咩 match 到間廠咯，即係類似係咁啊。 嗯， 我哋好似同醫務局嗰啲職員傾偈啊嘛，你把聲搞到好專業啊！你突然間個聲線， 唔係話因為咩啊？ 多咗研究啊嘛，因為咧我發現其實真係有啲公司係會偽造一啲 cert 嘅，咁、 嗯、 但係唔講咩地方啦，咁、嗯、但係。即係自己要多啲小心啦，尤其是咧頭先阿莫講到咧，戴唔同嘅口罩可能會引起咗啲皮膚嘅問題啊。咁、嗯、我覺得起碼你要即係覺得信得過嘅公司，唔係俾一啲呃嘅公司影響咗自己咯。 係，我寧願爛面啊，都想安全啲啊。 咁係啦， 係啊，如果唔係我戴個口罩去做咩？ 係、啊、 我戴口罩就想保護自己同埋保護身邊啲人啫嘛。 嗱，但係咧我就即係頭先咪講話有個好好笑嘅，就我身邊有個朋友咧就出嚟咧就話好威咁啊，話哇你哋即係買咩口罩啊？啲人就同佢哋講我買咧。full free 啦咁样，佢话哎呀你哋啊真系小心啊，咁如佢讲咩伟论啦，佢话你哋要戴 level free 嗰啲咧唔得噶，你哋好似我咁戴 level one 嘅最劲噶嘛， 佢点翻转 啊？佢以为 level one 啊嘛 ，level one 咪最劲咯， 冠军 好劲嘅咁，原来其实 level one 系最渣， 我戴冠军口罩啊，你哋戴季军口罩， 但系即系话翻俾佢听，佢自己都觉得吓迷马，原来戴咗咁耐咁渣嘅咁啊， 你问下佢嘛，点解季军口罩贵啲嘛，同埋难搵啲嘛， 点解 level one 渣啲嘅咁样贵平啲， 平啲嘅，平啲嘅。人人是冠军啊！嗰阵 时，咁所以即系嗱，戴口罩嘅时候自己真系留意啦吓，即系嗰啲 level one two three 咧，边一个先系叫做好啲，保护到自己多啲啊！ 因结出果，跌出因，种出果，直线加速变慢，年旋涡。分再相交，再相分，再温和，如点洗刷万年枷锁。你与我每次失恋以后，等待司空见惯的安歌。你与我每次相多。 制，一千零一卷卷。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Dixon、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揾翻阿師培出嚟先啦， 佢又是衝咗出嚟啦。 係啊，喂，你又衝出嚟啦？ 係啊，我頭先衝咗出嚟噶啦，後屘我未出嚟嘅咩？ 好趕係嘛？ 點啊？ 唔係啊，頭先咧咪講緊口罩嘅，除咗講口罩之外咧，其實咧有啲調查都幾得意嘅，因為咧近嚟就好多人咧就開始 work from home 啦，咁之前就有人第一波就 work from home， 咁而家咧就有啲係第二波先 work from home， 但係第一波嗰啲人就唔 work from home。咁咧我相信呢樣嘢都對於有啲朋友仔嚟講有啲特別嘅感受啦。咁原來咧美國嗰邊咧有一個調查，就關於一啲在家工作嘅一啲調查嚟嘅，咁睇下大家覺得認唔認同啦。咁有啲幾得意嘅一啲結果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有47%嘅員工咧係願意， 唔係佢仲要自己打完場啊。好啦，我哋睇下個結果啦。首先咧，好啊，我哋一齊睇下自己答翻。 大家唔靜嘅喂，係啊。 轉咗個 music program 睇唔到啊嘛。 唔緊要，唔緊要，你繼續。 自己鬥啊，系好啦，咁俾你估下啦，有啲咩啊？ 讲 啦，直接讲啦，嗱，第一个先，就系话咧，原来咧有47%嘅员工咧系愿意减薪嚟换取呢个在家工作。不过咧，愿意减薪嘅呢啲人，呢啲嘅朋友仔咧，通常咧都系年轻啲嘅，咁就系18至34岁。咁但系咧，如果成熟咗啦，45岁或以上嘅人咧，就相对嚟讲就系得40%嘅人咧系愿意或者希望喺屋企做嘢嘅啫咁样。咁如果系你嘅话，如果可以唔使出街，但系减少少人工，你制唔制咧？ 减少少意思系减几少先？ 10% 即 系好似少咗5蚊咁。 系，因为 咁10% 都多咯。 系啊，即系如果佢话佢只系减翻我车钱嘅，我觉得 OK。 系咯， 系因为我平时都系搭嗰嚿钱翻工噶啦，咁而家只不过扣咗嗰嚿钱嘅，我觉得 OK。 系咯， 但系如果你话扣10% 嘅话，会唔会多得滞咧？唔系，不过个大前提就要睇下你平时系搭的士翻工啊， 唔系 定系搭小巴或者巴士。 同埋，因为以我哋嘅工作种类嚟讲咧，即系我哋其实 work from home 咧，都系咁多。work load 嘅啫， 系 冇乜分別嘅喎，即系我哋唔會減少咗噶嘛，因為我哋就算平時可能喺你師培咁樣啦，而家佢就係在家工作，咁佢打電話翻嚟講，佢前面嗰啲前期工作都要做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其實對我哋呢一個工種嚟講，其實 work work from home 都係嗰個量啦，應該。 其實我覺得咧，其他人都係噶，唔止係我哋噶，因為佢哋每一份工作其實佢哋喺屋企入面都係24小時 stand by， 譬如之前亦都有人講過啦，就話佢唔知每幾多分鐘之後佢打電話俾。你要即刻聽噶嘛？唔知響幾多下，響幾多個電話你要聽咁樣。跟住我睇我表妹咧，即係我表妹唔係翻嗰份工啦，但係我表妹嘅 work from home 都係好緊張噶，因為你真係唔知佢幾時會打電話俾你啦。跟住你打俾你嘅時候，你如果遲咗聽，你又自己明明冇嘢嘅，你真係喺屋企做緊嘢嘅，你都會覺得即係點講咧？即係都會覺得有種壓力喺度。最好笑係嗰一日咧，係我阿姨買咗啲菜俾佢啦，叫佢落樓下拎啦，佢都話唔好啊，叫我媽落去拎。我唔落嚟啊！我要 work from home 咁样咯，即系佢哋真系紧张到系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哋喺屋企入面做紧嘅嘢，只要你有电脑，你有得上网，其实佢哋可能已经做紧佢哋平时嘅工作做紧嘅嘢。 系，但系呢轮真系少咗好多行山人士嘅，即系 work from home 去行山冇少啦，少咗好多啦。咁但系另一样咧，我觉得即系work from home 咧，唔系个个都得嘅，因为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咧做银行嘅。佢話真係點能夠喺在家工作啫？講真，喂，我啲客全部都係要埋嚟親身簽名嘅，咁我唔通叫佢喺個email 嗰度簽俾我？咁你點承認啫？咁所以佢就話其實好多嘅工種咧，都真係要好切身處地去到嗰個現場，同嗰個客户有聯繫，有一個接觸，先至可以做到佢個工作咯。 都是的，同埋 work from home 其实有好有不好啦，即是有些人就说呢效率高一点的，即是这个亦都是其中一个结果啦，就有 77% 的人呢就说在家里工作生产力高一点，因为可能放松一点啦，弹性时间啦，那又可能没有那么多同事你做做下东西过来干扰你，不过我觉得那个干扰其实是中多了的。 是的，有好人有啦，你家里人有多了， 零食已经是其中一样， 是的，你张床咯，想睡多一阵咯。 是啊，同埋呢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喺屋企咁样啦。所以呢有一啲调查就话点样可以，唔系应该有一啲专家话点样喺屋企work from home 呢可以有效率啲呢，建议你扮返工，即係你做返啲同开工一样嘅嗰日要做嘅嘢，譬如你一起身冲个凉，真係会食一个好嘅早餐，跟住可能係真係着返正式少少咁位嘅。咁樣咯，即係每一個步驟你都做齊，你先會有嗰個翻工 feel。 呢個真嘅，即係著翻套西裝啦，同埋打翻個呔之後咧，要著翻對鞋啊，佢著翻對鞋先緊要啊。因為咧，我身邊啲 friend 咧，佢即係打啲即係中環翻工嗰啲咧，佢話你直情係唔著嗰套衫咧，你係覺得自己係仿如星期日一樣咯，你。冇鬥心啦，你可能係對住個股市，你會覺得咦禮拜日應該冇股市㗎喎、哦、即係你淨會開始有咁嘅感覺出現，佢話所以佢一定要穿返套衫先可以做嘢啦。 有啲人就會work from home到佢直情係今日已經禮拜六日啦，佢都已經唔知道囉。係啊，係咩聽日禮拜六啦， 係呀， 跟住吓禮拜一又要返工啦，唔知啦已經。 係呀，冇晒時間觀㗎啦已經。 係呀，嗱咁另外呢除此之外仲有啲人呢就話有 53% 的人呢就觉得在家做事压力小一点的、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觉得啊，因为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多同事在做事呢，竞争好像感觉上面的压力没那么大。第二样东西就是不会老闆随时就走过来跟你讲嘢啊、你想紧要怎样去招呼他啊，一些的应变啊这样咯。所以我觉得个压力是小一点的。 即是你自己一个位置在 gel 夹你都不会被人骚扰咯。即是起码你在家可以做这些东西咯。 是 啊一路开 meeting 啦，一路查手指甲啦，还是未到你讲嘢嘛。 你记唔记得细个呢我哋有个电脑游戏呢，有个阿姐呢係讲 OL 㗎。咁个阿姐呢就即你个游戏目的就係咩呢？为个阿姐达成愿望，就係、喺办公室嘅时候老闆转身前呢你要做晒所有嘢。例如油指甲啊，食青瓜啊，敷面膜啊，你要帮佢做囉。好好玩㗎嗰、那个 game， 就係讲緊一啲职场嘅生活啦嘛。 是啊是啊 是 啊，查手指甲 嘛。是啊，好好玩 的。仲有唔知蚊毛㗎，唔知蚊鼻毛腳毛咁樣㗎。 蚊毛。 是啊，跟住又掉垃圾掉落去個垃圾桶咁樣㗎。 是啊，冇錯，掉蕉皮啊咁樣啊，好玩呢、啊、個。 要搵返嚟玩。系啦，咁另外咧，仲讲多少少啦，咁就係話有52%嘅人咧就少咗請假。咁因为呢你而家基本上就好似放緊假咁，虽然喺屋企都係要做嘢、但係你冇意思㗎嘛，你请咗假之后你喺屋企都係要做嘢。即係其实有啲同事呢甚至话咁、我work from home 嘅时间不如我本身请咗假，不如我唔好请假我取消啦咁样。咁、但係係啦，咁可能啲人要搵佢嘅时候佢都係要做返佢要做嘅嘢㗎嘛、即係大家都喺屋企工作望你唔到，就唔觉得你放緊假。 喂，剩返少少时间我想问思培呀、即係如果即係打个岔，我今年里面呢即係譬如我真係冇乜请假啦，咁我会有一啲假期㗎嘛，我可唔可以嘈嚟下年再連續放埋佢个。 一间间公司㗎，同埋呢唔係可以带晒全部㗎。即 係 譬如你假设有30日假咁样啦、你今年可能完全冇用晒，有晒仲有30日未必可以间间公司带晒30日落去囉。咁、你就要留意返公司嘅規矩啦。咁、不过我觉得而家呢其实 HR 都觉得会 make sense 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大家剩返好多假。咁佢应该会有啲相应嘅措施嘅。 可能有啲公司 HR 就係、我屋企呀，听日帮你搞呀、可能佢都有 work from home 啊。又或者作为员工你仲夠膽放假。 Vintage tea, brand new phone, high heels on, cobblestone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Sequin 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Better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以串谋欺诈拘捕三名本地男子，他们涉嫌利用加密货币柜员机漏洞，骗取超过22万元港币现金，属于本港首宗同类案件，犯案手法亦都是警方首次接触。警方说今个月接获两间加密货币交易机构报案，怀疑有人利用加密货币柜员机的漏洞，在未获授权下提取现金。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个犯罪集团，前日和昨日在旺角拘捕三名26至55岁报称无业的男子，涉嫌和11宗同类案件有关。警方又说加密货币转换的时候需要证明和核实，集团可能使用一些方法在未被核实的情况下取款。被捕人士属于集团的主要人物，轮流负责接洽、踩线、把风、提取现金等的工作。警方检获6部智能电话和部分的赃款，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呼吁第六届立法会全体议员重返议会，不用再有太多的争拗，齐心抗疫。曾国卫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经过今次因为疫情而要押后立法会选举，显示本港的选举制度和方法需要完善补足，未来一年将会研究不同方法以应付突发情况。被问到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能否申请取回经费，曾国卫说有关所谓的初选，当局收到不少投诉，包括指初选涉嫌操控和舞弊，有关部门正在检视，如果发现指控属实会有适当行动。曾国卫又说美国的制裁对他个人没有实质影响，因为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都没有往来，没有小朋友要去美国读书，亦都没有打算前往美国，形容美方所谓制裁是自欺欺人，他本身一点感觉都没有。油麻地咸美顿加休憩花园上个星期六，一名男子被发现死亡的案件，两名男子被控谋杀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法庭将案件押后去到今个月20日再讯，以待警方进行认人手续。两名被告没有申请保释，需要还押交由警方看管。24岁被告高胜元和25岁张少强都是报称无业。控罪指两人上个月7日在旺角砵兰街198号一楼谋杀男子陈志辉。在台湾，高雄市长补选投票结束，目前正在点票，预计晚上7点左右完成。 台湾传媒报道，民进党候选人行政院前副院长陈其迈目前得票大幅抛离另外两位对手，包括国民党李薇津同埋民众党嘅吴益政。今次的补选是要填补国民党韩国瑜今年六月被罢免之后的空缺，胜出补选的当选人将会继续余下的两年多的市长任期，直至后年年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首先看回荃湾路的交通意外，现时荃湾路来回方向都是分别有交通意外的，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的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出九龙近永德利广场的意外车龙排到大涌道回转处，现时荃湾路来回方向都是非常挤塞的，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有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反方向出九龙近永德利广场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涌道回旋处。现时荃湾路来回方向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启泰苑。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挤塞，另外较早前近圣德勒石塘一段亦都有意外的，不过意外清理好了，车龙现在排到过去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亦都挤塞，龙尾大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咁另外后少少近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窝尾。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康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元朗朗平路去朗平。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健康抗疫超 B 啊。在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送这一首周柏豪的《老少平安》给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那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today. Game on! 每次听到呢个音乐咧，都好振奋我人心啊！ 因为尹子龙 系唔系听到个音乐啫，唔系听到个人声。咁啊，子龙都系嘅，即系子龙有一 part 净振奋你嘅买嘢心啊！ 系啊， 系啦， 慢动作， 慢动作，咁啊，即系留翻呢一个五点半嘅时候就要听啦。 系啊，买一个玩具一蚊咁俾，慢俾钱咁。 你慢慢见到个老板开始老去啦，个年华开始老去，皱纹都开始出啦。喂，咁啊，揾翻师妹出嚟先。 Hi， 系啦，喂，咁啊，今日啊，你哋两个 pair 喎， 系。 系啦，咁啊，莫莉同阿思培咧，今日就系会做鼓嘅角色。 系 咁啊 ，Dixon 就会发题。 系 咁啊，思培 OK 吗？ 准备好啦， 准备好啊！ 我会努力 fit 佢噶啦。 系啦，嚟啦。咁啊，先嚟咧，我就俾一个嘅 Level One 嘅 Tips 你先啦吓。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Level One 嘅 Tips 咧，我会系形容佢对于我，即系俾两个 Tips 啦，俾够两个 Tips 你啦。 嗯， 這個、呢个咧。的物件呢对于我最近啊你的留意是最近啊是很需要他的帮忙的。如果没有他的话呢我就会没有很多东西。 最近。 最近。 嗯、 留意我最近的东西啦、 嗯、 你就会知道啦。那、另一样的、tips 呢可以给多一个你的。很多人玩水上活动的时候要他的。 咁你讲晒咯，已经即系我意思系你俾咗好大嘅 tips 先，系啊， 因为第一个 系 你最近啊嘛， 因为我有啲担心。 第二就系水， 我有啲担心对于你哋嚟讲好难估啊。 哦，因为即系就算因为你讲完俾我哋听系关嗰个类别事，我哋都未必估到。 系嗰个方向啦，因为系水上活动嘅方向，因为水上活动好多嘢，咁、 嗯、 所以究竟对于你哋系咪好易估，我唔知道。 咁啊，系你上次话防水嗰个都有个防水箱，即系唔系我哋讲嘅防水袋。 系啦，即系有分别，即系少少嘅字眼上都有偏差，咁、嗯、啊可以俾你哋问问题啦。 思培问先啦， 我问先啦。呢一样嘢系你常唔常用嘅？ 平常唔用嘅， 咪佢咪话咗呢排佢会用咯，佢呢排佢咩需好需要用咯， 系啦， 你嘥晒问题，总之我问啦， 所以头先我俾个 tips 咧，真系要帮到你嘅啫，因为师培乱咁问啊嘛， 佢而家系玩嘢啊，佢完全系， 喂，师培你头先咪错夹啊，你系咪冇专心啊？ 咪系咯， 头先有人骚扰我，所以我就。 你叫阿一话俾佢听，佢完咗节目噶啦，唔好烦你啦。 系啊，走啦！ 你同佢讲叫佢走啦， 瞓啦，翻屋企。 咪咯， 好啦， 佢 咁快，佢咁快已经去到阿师培屋企嗰度教佢。 好有画面啊！突然间， 揿满满钟， 揿满满钟，好开心。唉，嗱，喂，阿师培，等下你问咗咯，冇咯， 系到我 问个条得唔得啊？ 系俾多次机会。 系咯，你俾佢问啦。 问个。 呢一样嘢可唔可以？应该系有几大？ 呢样嘢， 喂，又成日咪废问题。 嗱，我呢、這个我呢、這、一个， 佢叮咚都系上独木舟，佢有几大嚿嘢咧？我想问。 我呢一个嘅物件咧，我而家手上嗰个物件啦吓，唔算十分大，但系你如果就咁拎出。街嘅话，你会觉得哇，都几大个，几牙顶咯，唔会系轻便嘢咯。 系，同埋其实师培应该问我呢个问题。 系， 我而家直播室啊嘛，我答佢咪得咯。我见到噶嘛，如果大嚿， 呢、這个 大嗰个 A4 箱，我都见到，我可以答你。 呢个系拍档信赖嘅问题，你哋冇啊，你哋完全唔信任对方。 系，到我问啦，我 好好，你问你问。 啊，睇下我问咩啦。 嗱，我想问啊，呢一样嘢咧，即系你头先都讲系水上用噶啦。咁佢系喺呢个船上面用啊，定系喺水上面用啊，或者喺呢、這个陆地上面用？即系例如系咩咧？例如我系要上到沙滩我先用嘅，即系我系上咗岸先用嘅。或者我喺水上面，即系呢个嘅跌咗落水。就有用啦，又或者是我在架船，即系嗰架艇入面先至有用嘅。 好，我呢个问题好详尽，系咪？ 系 两用嘅， 三用嘅真系。 呢、這个水陆都用得，水陆都会用得着嘅。 哦， 系啦。究竟师培觉得冇呢个问题 O 唔 OK 咧？ 都系咁上下 啦，因为咧，我见过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同埋阿 Dixon 之前都有讲过话煮嘢食噶嘛，咁、我冇理喺个艇上面开个 gas 嗰个叫咩细嗰啲，佢同军同军嗰啲叫咩？平时我哋食嗰啲 就系多时诶 gas 炉咯， 系啊嗰啲噶嘛，我冇理由咁样喺嗰度开噶嘛，所以我咪问清楚你。 如果你话喺船上面咧，真系好少会开嗰啲咁嘅 gas 炉仔，但系咧近呢几年咧喺沙滩上面咧会用到啦，咁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特登。去一啲沙灘，可能撐艇又好，你撐船又好。 所以我頭先咪咁樣問咯，我就係話你上咗岸先用啦，定係喺船上面用？即係例如 gas 爐呢啲。 兩用嘅，兩用嘅。咁但係， 所以我覺得我條問題好有用。 我知道，我知道。你講咁耐，你想即係揮到就係話你個問題好有用嘛？ 好有用喎。 咁我唔差啦，個問題唔差啦。 耶！ 係啦，唔差啦。 極力爭取。 好啦，唔差啦。嗱，咁去到呢一個嘅 level two 啦，level two 頭先俾個 one 我俾個 tips 啦。Level two 咧，我淨係俾個聲你聽啦，好唔好啊？ 又有聲嘅， 係啦， 你唔好又係敲個， 好啲， 唔好敲個箱之後話俾我聽有聲， 有個聲起碼你知道大細嘛。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OK， 聽下咯。 哇！佢輕到好似一支筆咁喎， 好似有隻馬行過。 你知唔知馬係點噶？ 知下馬咁嘅聲咯。我有睇《郭富城》噶。喂，聽唔聽到啊？思培，即係你喺屋企，我唔知你聽得清唔清楚，因為。 好細聲咯，但係都聽到嘅，個 size 唔係好大，唔係好重啊，好輕身嘅。 係啦。 只係一支筆幹咁嘅型嘅聲。 一支筆。 好勁啊！咁都聽到。 一支筆幹嘅聲。 我都話係一支筆咁樣嘅聲。 嗯哼。咁你哋兩個都需要即係退庭商議一下啦， 好啊，好啊， 即係就俾個時間，一首歌嘅時間咁啊，思培同阿莫就諗一諗下，究竟今日Dixon帶翻嚟呢件物件係乜嘢啦噃？特别的交通消息提一提大家，咁啊驾驶人士都要留意啦。咁啊，荃湾路啦，往屯门公路方向啦，近荃湾西铁站的外面系有意外噶。咁啊，龙尾咧去到丽景港铁站。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永德利广场亦有意外，龙尾去到奇德转身村。咁所以咧受意外影响嘅话咧，呢一个嘅荃湾路来回方向交通都非常挤塞啊！咁啊，所有嘅驾驶人士咧都记住密切留意呢一个嘅尽量啦，即系改道行驶啦。咁啊，留意住我哋最新嘅交通消息。 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抹掉烦扰。风急雨大，你都能唱起渡过低潮，漆黑里就发亮燃烧。变幻于当前，每个分秒至最重要。 Saturday, game on! 气势好紧要啊！究竟你两个有冇气势咧？估唔估得到咧？ 估唔到， 哇！咁快放 弃，点睇都估唔到、啊。 系，因为其实我原本以为系嗰啲咧，真系譬如 gas 炉啊，再唔系就系嗰啲嘢食嗰啲球心包啊，即系嗰啲嚟嘅，一袋米 啦，包米，滴包米去， 系滴包米去煲饭咁咧。但系点知你又同我讲话原来两用嘅，再跟住听埋个声，个声系轻到好似一支笔咁嘅时候，我就谂唔到啦。 嗱，呢个时间你哋沟通下先，你同阿思培可以一齐自己商量。 好啊，师培啊，我有谂过系打火机或者系嗰啲求生嗰啲电筒嗰啲笔型嗰啲咧，知边啲啊？ 你讲起几样嘢喎，呢对 mix 嚟嘅， 即系我又谂过几样咯，即系呢个方向咯。 我谂紧会唔会系万用刀啊？但系咧，佢话得两用，我万用刀系万用噶嘛？ 唔系啊，佢意思即系陆路同水用都得啊？ 诶？ 但我唔覺得係萬用刀，因為佢個嗰個聲輕嘅程度係唔似一把刀，頂籠係一支筆，一支筆都已經可能係重得滯添啊！ 會唔會我把係萬用刀仔咧？所以咁輕咧？ 哎呀，你唔好借啲嘢喺度講啦！ 喂，咁喂，我個角色係咁噶嘛？ 你越係咁樣越誤導我哋，因為你 角色係咁噶嘛？ 因為之前咁多個禮拜你都誤導我哋，我哋唔會再聽你講啊！ 哦，繼續， 唔好理佢啫。 係啊，我哋唔理你 啊。我諗一係咧嗰啲伸縮嗰啲鐵棍啊！即係好幼好幼身嘅，以前咧啲老師好中意攞嚟指住個block， 即係指住嗰個白板啊或者黑板啊嗰啲咧。 咁但係我帶佢指住個老師啊，咁我帶佢指咩啊？ 咪喐， 係咯，指住 個手 掌用。但係有啲咪係一支嘅咧，即係我唔知個頭有冇頭尾有冇其他形狀啦，但佢一定係有一個位置係柱體嘅。 去到呢度我哋要問問題先啦，跟住再俾貼士我哋啦。 係冇錯。 好，我想問先啦，我已經開始有少少頭水。 係咩咧？ 我想問一下呢一樣嘢咧，會係我哋係經常性知道係啲乜嘢嚟嘅，因為坊間經常都出現，只不過係你平時唔用，只不過而家你有水上活動先至多啲用啦。定係點咧？ 呢個問題好好嘅，因為咧喺坊間可能你普通陸上嘅時候，你會覺得呢樣嘢，哦 ，OK， 明白啦，好簡單係咁，你都見過嘅或者，但係喺水上面原來係個咁嘅用途㗎，佢係 mix 埋咗少少嘅，即係水陸兩用係 mix 埋咗嘅，咁所以你會覺得，咦，水原來仲可以咁㗎？ 路就一個用途，去到水就變第二個用途啦。 冇錯，冇錯。但是在水入面你都可以將陸上面嘅用途叫做歸類啦，你都可以用得著嘅。 我覺得我冇見過咯呢樣嘢， 係咯，你都未答我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見到嘅嘢嚟？ 頭先咪就係話咯，陸上嘅或者係咯，即係我拎出嚟你就會覺得、就是、哦，原來係依樣咁樣咯。 嗯， 係啦， 即係陸上就見過嘅飲管。 阿師傅開始放棄狀態啦，算啦，我唔俾你問問題，我俾阿毛毛啦。 好啊， 好，阿毛你可以伸手摸一下，形容一下入邊呢嚿嘢係乜嘢？ 哇！ 你摸到啲咩啊？ 我摸到一嚿咧。好似狗帶嘅物體啊，但係咧 頂嚟㗎， 唔係啊，一個狗帶嗰個頸圈嘅物體，但係咧佢就係、是、像即係啲點講咧，係實心嘅嗰啲叫咩啊？ 膠 硬嘅軟嘅， 我唔知點形容啊，軟嘅，但係佢係實心嘅頸枕嘅物體，縮細咗版本，個、質地係似個嗰個版本，縮到係好似一個。狗的頸圈咁細到啦，係啦，但係佢係黐埋嘅，即係一個圓形嚟嘅，一個 O 字形嚟嘅，係咯。 咩嚟噶 ？O 字形。 你可以再摸多少少嘅，因為其實仲有一啲範圍位置你可以摸到嘅。 我摸到一個咧，仲有一個圈仔添嘅，好似平時鎖匙扣啲圈仔咁樣噶，即係係攬住嗰個嘢。 有幾長啊條繩？ 邊條繩先？ 即係嗰、那個 鎖匙圈， 唔係鎖匙圈，另外一條。你 话软 淋淋嘅， 软淋淋嗰个就系如果你话直径嘅话，就一个手掌咁咯，即系真系似啱啱系挂喺条狗嘅颈，即系狗仔个颈嘅一个圈咁样噶。 咁系狗绳嚟噶？ 唔会啊！ 嗱，如果你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啊，一齐喺呢个 Facebook 上面同我哋一齐估下，究竟知唔知系咩啊？ 简单啲嚟讲咧，佢似系平时我哋搭火车嘅时候咧，跟住之后咧上面咪有个扶手嘅，佢类似嗰个扶手啦，个 size 个 size 系个形状都似嘅，系啦。有圓形，但係只不過佢變咗海綿版，一個實心嘅頸枕，即係平時我哋搭飛機頸枕版本。 嚇、啊，係 啦， 咁詭異。 係喎， 摸完啦，唔知系咩。 好。 因為我覺得咧，佢咧又係好似平時每個禮拜咁啊，講一啲誤導我哋，我哋就不停喺度諗水上面 點用，完全係 make sense 嘅，即係同我講嘅係完全配合嘅。因為 但 我頭先都好快俾咗個牽涉咧，就講水上活動。 用獨木舟我都會用。 如果你不是玩獨木舟，其實都可以用的。 哦， 係啦，所以不關係咪獨木舟事。不過我最近玩就係一個水上活動啊嘛，咁我俾佢最大的牽涉，我就是因為我玩獨木舟，所以我先至要去決定買呢一嚿嘢。咁但係我俾多一個牽涉，呢嚿嘢咧，如果你在水用的話咧，其實你可以自己屋企自制嘅。即係如果你水的功能啊，講緊你喺水入邊用它的功能，其實你係為咗要它咁樣做得到呢個功能咧，其實你屋企自制都得，你唔一定要買呢嚿嘢。咁但係講緊喺陸上面用得着嗰個咧，其實又係坊間其他嘅工具或者一條繩都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嘅。 係， 只不過 實心噶， 唔係實心，唔算實心噶。我唔知明白我算唔算實心啊？ 算唔算？ 唔係一個餅嚟嘅。 唔係，佢真係好似一個頸枕嘅質地，但係就縮到好細個版本咯。嗰、那個質料，個質料一圈嚟嘅，個質料係，但係佢就連埋咗個頸枕嘅，即係只不過係質地似嗰個頸枕嘅質地。 冇錯， 係啦。但係佢一個圈嚟嘅。 嗱，最後啦，最後啦，估定估唔估到？ 估 唔 到 我就開啦，好冇？ 我估係咪嗰啲掛物嗰啲，即係唔係掛只物啊？你平時搭車？嘅時候，你買得太多餸，你就會揾個勾出嚟勾住嗰條柱。 冇 錯啦，錯啦，唔啱。 我估最後啦，我估係嗰啲勾住條鎖匙嗰啲，有啲咩事跌咗條鎖匙嘅時候浮起。 哎，阿莫叻啦，阿莫近啦，阿莫基本上都估到九成噶啦。呢、這、一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咧，你普通如果你喺陸上啊，頭先講緊點解阿莫話一邊粗一邊幼咧？右邊嗰個帶咧，其實我嚟綁你電話或者綁你的相機嘅。咁、咧中間有一個巴巴扣嘅，咁、你就可以分開佢。但如果當你落水嘅時候咧，其實你拍埋咧呢一個粗邊嘅嗰個膠條咧，其實係浮物嚟嘅。咁、你落到水嘅時候咧，因為我哋經常都要帶相機出街落去落水啊。我試過有好多朋友咧帶出去即係傻豬得滯啊，跌咗啊就唔浮噶啦。咁所以呢一嚿咧係對於一個整相，尤其是我出海影嘢嘅話咧，好緊要。你冇咗佢，等於你放棄咗你嘅相機一樣。因為你隨時跌咗就執唔翻噶啦。我喺呢個大海入邊，我跌咗兩副太陽眼鏡，就係冇綁繩。 但太陽眼鏡都綁到繩。 唔係，我有眼鏡繩噶嘛，但我冇綁到眼鏡繩啊。但我就係因為跌咗兩副眼鏡，好唔甘心咧，我就決定買嚿咁嘅嘢。咁呢嚿嘢其實坊間我頭先話點解陸用咧，係因為你可以穿入去做你平時影相嘅時候，例如你線手，咁你就可以 lock 住隻手咧，佢就唔會跌落地下。咁所以就係水陸兩用，而你平時都會見到嘅。 有用。 有用， 有用。 劲啊呢、這个， 劲 啊咁啊，下次就边个睇下边个出题啦， 好啊， 你将我，沿着爱的感觉，人能走进寂寞上，延续爱的歌，随了你心窝，投入每天几载，遇见的感觉掠错。 期间的历史深刻反省，祈求世界和平。他说衷心希望战争造成的创伤不再重演，又说希望国民团结，击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的骤雨为打鼓岭一带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较早前荃湾路的两宗交通意外仍然都是未清理好的。现时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的意外影响到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反方向去九龙近永德利广场的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奇德尊新村。受到两宗意外影响，现时荃湾路来回方向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道行驶。咁就喺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荃湾西港铁站有意外，而家龙尾啦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咁另外咧，反方向出九龙，近永德利广场一段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驾驶人士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喺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新山道。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东区海底隧道的港都入口开始车多，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车龙排到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始创中心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大埔道。在新界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天后庙一段车龙排到去惠民路汇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咁另外后少少近南边为汇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窝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顺利落平石启辉楼、元朗朗平路去朗平、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七立江南路汇旋处去国泰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佢系 Jason Mraz。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Jason Mraz 嘅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港珠系我。 诶、 欸，系啦，咁啊，但系因为最近咧疫情关系啦，都已经成八个几月啦，好、多人都冇得去旅行嘅，跟住、唉，即系觉得好唔开心啦， 好真啊你呢、這个， 真系好灰你， 系啊，唔系，不过嗰啲人就唔系唉咁简单咯， 因为真系咧，我就其实咧嗰阵时咧，因为有讲过就系话有机会啊，有机会六月嘅时候疫情就会减退啲噶嘛，有机会， 唔系佢有减退过嘅，不过突然间又增翻咁解啫。 去到大家都通翻关或者真系完全安全嘅时候，佢又再爆， 冇错。 因为大家之前咧，即系有专家啲有预计就系话，其实年尾先爆噶嘛。咁、但系跟住好啦，到而家嘅时候，大家都知啦，疫情继续都系依然严重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继续再保护卫生啦。 冇错。 咁啊，与此同时咧，去旅行嗰个瘾咧就越嚟越大啦。咁啊，成八个几系咪啊？跟住我系直情咧，我而家成日周围同人讲，我开麦都有讲过，就系话。我而家系灰到咧，我系开人哋啲 blog 啊，去睇人哋啲游记，去回味翻我想去嘅地方，跟住之后仲要咧去睇一啲有冇人 up 上去嗰个视频，即系 U 字头嗰个咧，上去睇下有冇人咧，即系哇呢排都有去嗰个地方。 你最近睇边度咧？ 泰国。 泰国。 我成日去嗰个岛，咁、我就入嗰个岛，跟住我就 search 嗰个岛，跟住我睇到一啲嘢咧，睇完之后我更加嬲，不是味宜。 点解咧？ 因为原来而家依然有人可以去嗰个旅行，哇，我几唔开心啊！ 就系泰国人啦，系嘛？即系啲人话：，哎，我想去旅游啊，我想去嗰个咩咩绿蛋岛啊，咩人去啊？香港人 咩绿蛋岛啊？龟岛 啊？咩啊？唔系香港嗰个叫绿蛋岛啊？系啊，香港嗰个叫绿蛋岛。 系我以为讲 系啊，香港人就去绿蛋岛咯。而家俾人攻陷啦嘛，因为咧之前绿蛋岛系话好靓，好多人都冇心情、或者冇咁多闲情日子去啦、最后而家咧疫情关系，个个爬艇去，系我都惊嗰度被污染， 突然间多咗好多艇， 因为嗰度啲水咧系真系靓到你好似去咗泰国咁。 但系要跑耐噶嘛，我上次听你讲过系嘛？ 去嗰个岛咧有啲船可以搏到脚嘅，咁、就应该唔使咁耐。系啦，但系你讲翻你泰国先。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想讲，我睇翻之后咧，系有外国人去嘅，同埋。点解我会知道啲片系新嘅呢？即系首先就睇佢 update 嗰个时间啦。但系睇完咧都未必系新嘅，因为点解呢？有啲人咧可能都系同我哋一样嘅疫情关系，佢挂住，所以佢就会突然间 po 咗上去个网嗰度。但系可能只不过系上年已经去咗噶啦。即系呢个旅行，咁佢就 po 上去。咁你点解我会发现系嗰啲系真系 update 嘅呢？因为你睇到佢哋系戴住口罩去呢个岛，你谂下一个阳光与海滩嘅一个岛， 但 系戴口罩。 但后面嗰啲人戴唔戴嘅先？ 全部都戴。 咁就系啦。 跟住仲要系咧，佢哋影住佢哋去啲店铺嗰度啲商铺咧，啲商铺即系卖嘢饮嘅啫，即系可能卖汽水嘅铺头，佢都有支消毒嗰啲啫喱摆喺门口。咁、你就知道，哇！成件事真系最近先去嘅。 好想知佢点去啊？ 因为啲人话隔离再隔离咯。 哦，即系照等， 系啦， 照多耐啲啫。 你入到去14日先再去唔同地方。 即系我要 stay 两个月，因为14日即系14日嘛。 系嗱，当然啦，即系你会睇到系华人系真系少啲嘅，因为好多嘅外国人佢哋真系会流浪啊。即系之前成日都讲噶嘛，佢真系会可能直情系成份工 quit 咗去，就流浪半年先翻。咁可能佢系嗰啲唔定，因为我冇留意呢一样嘢。但系好想讲嘅就系另外衍生到咧，就系我除咗睇嗰啲旅行片之外咧，哇！好多嗰啲手信啊，我突然间好想攞翻出嚟望啊，跟住我喺屋企嗰度发现咗一啲嘢，跟住之后而同一时间咧，我上网 search 啦，点解我会有呢一个嘅手信咧？点解原来唔只系我一个人嘅？原来有好多网上面嘅人咧，都收到啲奇怪嘅手信，又或者有一啲根本上唔应该系手信嘅嘢，突然间就变咗手信，而收到嗰人亦都好开心。不如我哋由轻巧嘅开始讲起啊。首先，海鲜或者。呢、這个嘅波士顿龙虾， 你喺个你喺个笼底度揾到只波士顿， 唔系唔系，即系我网上面啲人啊，又轻巧嘅开始讲起，系啦， 手信啊嘛，即系啲人买翻嚟做手信嘅嘢， 系，即系你话系咪特别骑呢？呢个唔算， 即系以前去菲律宾就最兴买咩咧？ 芒果干、 急冻芒果鲜芒。成箱先芒，咁樣咪話，手信啦，埋嚟啦，又食得又好，唔使俾你擺咁樣。 但反而去菲律賓係啲人買雪條喎。 一箱箱椰子雪條買回嚟， 係係係，雪糕雪條都好興嘅， 雪糕雪條係菲律賓先嘅，係啦， 菲律賓好興嘅，係 啦。 咁泰國摩古糯米飯咯，係嘛？ 係啦，跟住之後咧，因為其實有好多人去日本嘅時候就一隻隻嘅長腳蟹咁樣運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算係輕騎嘅。之後啦，越嚟越多人咧會買菜翻嚟，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菜，即係例如就係有人都講話去英國啊，或者去日本啊、泰國都會買生菜。 买生菜 系啊，系啊，有个网友直情话咧，佢咧即系有一次去英国临飞嗰一日，就去到一个超级市场，见啲生菜好似几靓，咁于是咧就买咗一啲嘅生菜啦，同埋啲青红椒，一落机又俾阿妈加送，阿妈又劲开心。 好正，系啊，其实屋企人咧系中意你买嘢食嘅，但系唔好成日买零食，因为咧我觉得年青一辈啦去旅行好中意买啲唔同嘅零食，但系其实买翻去咧屋企人咧。未必是喜歡吃，他寧願吃啲新鮮嘢、或者生果啊，或者海鮮啊，他們更加開心。 係，我都見過咧，我即係年紀大或者屋企人係咁，我見過有人試過買蘆筍翻嚟添。 哦，蘆筍啊， 啊 蘆筍又真係少喎、啊。 佢一注蘆筍，跟住之後買咗一紮嘅菜，跟住又有啲唔知火箭菜啊，佢鋪咗上網，一個嘅朋友，佢真係會買呢啲翻嚟做手信咯。 嗱，以前咧，我記得咧，嗰陣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去旅行咧，可能去嗰啲百零蚊旅行團咁樣嗰啲咧，佢哋會買咩翻嚟咧？一紮嗰啲叫咩啊？鹹菜啊！系啦，买一隻咸菜翻嚟。喂，我买咗手信啊，翻嚟睇下，买咗只咸菜。 系， 佢整咩咧？咸菜蒸咩？蒸 猪肉啊， 咸鱼啊，咁样嗰啲系好中意买呢啲嘅。 系，因为呢个佢哋嘅盛产嘛。 系， 或者话买啲华妹。 系啦，买华妹，跟住又或者咧，你去到即系台唔系台湾啦，可能泰国咁样啦。泰国佢哋买 T 恤咯。 系， 因为泰 T 系 made in Thailand 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唔系叫个都 made in 嗰个本地地方噶嘛， 系啊， 但系佢泰国买 T 咯， 系啊，今日快速讲埋啦，譬如冲绳嘅苦瓜亦都好出名啦，咁我屋企人都真系又买苦瓜翻嚟啦，即系呢个真系我屋企人，头先所讲嘅芒果啊、山果啊等等，即系台湾啊、日本啊，好多人都会买山果翻嚟嘅，而我屋企人亦都正真系咁样嘅人嚟，咁、好啦，咁呢首歌翻嚟之后继续讲啦，跟住讲完食即系讲完呢个嘅。生果蔬菜类啦，再讲一啲再开始重气，即系嗰啲咪重气码啲嘅。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敏谦啊，地球内的人啊， 我们能出走，偏偏很沮丧，回望天空。 如果你都有啲特別嘅手信，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同我哋交流一下，講下你又收過啲咩特別手信。 着壯舉，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喂，你覺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豬咁噶～ 因为我 们就是港珠特工队。好啦，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手信，就是越来越多人买一些新鲜的生菜啊、蔬果啊那些啦。回来香港就做手信，就给家人啊这样，或者给一些朋友。那现在啦，开始再讲一些就是奇离一些啦。有人会去买这个的超级市场的这个快餐店的汉堡包回来。 哇！呢、這个好奇怪、哦，因为汉堡包你觉得是即系快餐店嗰啲， 系 你要即刻食噶嘛？尤其是嗰啲炸嘢系现成炸完出嚟即食最正噶嘛？点带翻嚟啊？ 嗱，跟住咧，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我都以前有做过嘅，以前未去到咁得咁犀利嘅时候咧，我系真系会喺台湾买卤肉饭，买咗两盒卤肉饭，跟住嗰个蚵仔煎，跟住之后就拎相机嘅，因为嗰段时间液体仲可以攞相机。咁、之后液体唔可以攞相机之后系点咧？我都有做到，就系、是、我会入咗机场入境之后，你喺佢嘅 food court 或者去佢哋嘅餐厅。去买卤肉饭，去买佢哋嘅嘢食，跟住就攞相机。 带你翻屋企食啊？ 带翻屋企啊？ 好食咩？好唔好食啊？ 冇咁好食噶啦，因为你已经可能雪咗，或者夜晚再叮翻热嚟食啊嘛。 咁有冇后悔自己只？ 唔会啊，我特登噶， 系咩？ 想留住个味道嘛。系啊，咁亦都有人咧就话试过喺当地嘅机场嗰度食早餐，食唔晒就打包，就翻嚟香港再食咁样啦。咁但我唔知佢点样俾人啊。但我自己会嘅，嗰阵时系真系买卤饭，佢翻嚟香港就俾屋企人咯。系啊，即系无论喺机场嗰度入面买啊，即系之前就可能系出面买咁样。跟住咧有人你都会啊。 系啊， 咁你头先又讲到之后怪， 唔系啊，话怪好难搞噶，但我觉得卤肉饭 O K， 饭团都 O K， 因为我买过日本嗰啲好多好靓， 系啊， 包包啊，即系唔系手袋啦， 系啊。喺機場入面咧，真係會買飯團翻去香港，我都有試過，真係好快俾人掃曬㗎。 咁啲人落機就買嘅啦嘛，或者你上機前喺超市就 係 你上機，因為一落機就要食幾隻，然後咧就掃翻酒店食，然之後咧你走嘅時候咧就覺得抵唔住頸，你冇得食啦嘛。第二朝你掃幾隻走。是咁噶， 我而家好想去啊！ 系或者扫嗰啲蛋啊，嗰啲露水蛋定唔知乜鬼蛋咧，喺呢个便利店 都系卤蛋， 系啊嗰啲。咁有啲人咧就原只北京填鸭就拎走噶啦、 啊， 就去买啊 咁 样。 咁过瘾 啊！系啊，而家直情有啲话真空包装添啊，成只帮你北京嗰度系。 总之走得佢就走啦。 系啦，跟住重头啦，有人会托猫砂翻嚟。 哦，咁貓砂都嗱，貓砂 貓砂好重嘅喎、 哦。貓砂我覺得合理，因為有啲人點解要喺外地買貓砂？第一平啦，第二品質保證啦、第三就係你買咗翻嚟之後咧，你如果你覺得 OK， 你每一次去嘅時候，可能真係平香港好大折。 喂，但係你諗下，貓砂你點買翻嚟？貓砂咁重喎、啊， 你好愛錫貓你就會嘅啦。講真，你好錫你屋企人，或者你頭先咁講，你話你好錫自己嘅，你要買老肉飯翻嚟嘅。咁咁辛苦你都買翻嚟啦，翻嚟唔好食你都覺得我要留住個味道。咁啲人愛貓就會係咁啊啦。O、okay、K， 我覺得呢、這個 嗱，屋企人我愛貓嘅，即係佢哋好愛貓， 但 係佢哋都唔會咁做。但係佢哋可以過分到點咧？佢哋真係會買好多貓嘅零食或者貓糧咧，佢係買咗個夾嘅一半。 啊 拎翻嚟一半喎、啊。 咁 個夾喎， 犀利喎， 係誇張嘅，所以真係會有人會咁做，但係貓生雀仔少啲啦，即係太重。跟住譬如日本米啊，有啲人就可能買啞鈴啊，跟住有人咧係會買一啲玩具車，小朋友會好大格嗰啲玩具車，又或者去買一啲飯煲啊、電器啊。我係聽過人講過咧，喂，你去外國平啲啊，你不如買個吸塵機翻嚟啊。嗰啲掃地嗰啲啊，嗰啲掃把電子掃把、啊， 買罐頭你得唔得？ 罐頭 OK 我都會買， 因為我有 friend 試過去旅行咧，帶一個夾自己係行李裝，即係隨身物品啦、啊。另外帶多個大夾咯，全部擺罐頭嘅。 係啊，好癲㗎，好 狂啊！ 跟住有人就話啦，即係泰國咧會買 A4 紙一箱買翻嚟。 嚇、啊，有咩咁特別呢、啊、 因為佢話呢一個 A4 紙咧，泰國最出名。 係、啊、咩？係泰國嘅咩？ 我唔知喎、啊。 咁有趣。 嗱，好啦，咁啊，講完呢啲即係奇奇怪怪、奇奇咧咧嘅手信啦、嗯，我而家手上面咧都有三樣嘅手信俾你估，究竟邊一樣嘢咧真係人哋送？送俾我的手信， 好啊，睇下。 嗱，首先，不如你讲咧，你逐样，系你逐样， 讲下啦， 讲俾阿思培听。 好啦，嗱，思培，首先咧，我而家攞到 A 嘅呢一个嘅物件咧，其实就系一个细包装啦，50g 嘅麦皮。咁啊，睇个样应该即冲麦皮，麦皮嚟噶啦，系啦。咁啊，泰文字嘅，咁啊，泰国麦皮啦。另外一只咧就系记住啦，而家呢一个咧消毒嘅时间，咁啊就有呢个消毒嘅纸巾。咁啊，上面有一个日文字嘅，咁但系入边似系走走地气，同埋啲纸巾都干干地啦，湿纸巾啊。咁咧，另外仲有一个应该系日本美容液啊，美容液即系咩啊？ 唔系呢个牌子我成日用噶。 哦，入边系真系有嘢嘅。 系啊，真系有噶。 佢系咩嚟？精华素嗰啲 friend。 系啊系啊。系、啊、 精华素咁，但系 一个 sample 嚟嘅。 啊 ，sample 嚟嘅。咁、啊、但系入边又俾人揿到粒粒地啊。 冇揿到噶、 啊。你睇粒噶。 哎呀，可能头先我集变咗啊。 哦，系啦、啊，一个叫精华素咁样嘅嘢啦。咁啊，以上三种你觉得边样系真系手信呢？ 嗱，一个就系麦皮，一个咧就系湿纸巾。跟住另一個咧就係、是、一啲化妝品或者護膚品嘅 sample。 嗱 ，sample 我就覺得隨手笠嘅濕紙巾咧都似係隨手笠嘅，因為似係咧佢嘅袋咧十年唔執，入邊乾曬，咁所以寫入邊啲紙巾濕嘅乾曬噶啦。咁但係咧呢、這個麥皮啊似啲樣啦，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呢一個麥皮咧佢係泰文字啦，咁、又有泰國 feel 啦，繼而就係都巢得嚟又有啲挺直嘅，咁同埋咧佢入邊咧都似係仲食得嘅，但係冇過期喎，好似。仲食得喎，好似真係。 所以你諗下，定係呢個？ 你上年買唔得咩？上年買唔得， 就係、 是、買今年咯。 就係、是、話人哋俾我嘅手信。 你係男仔咧，我唔會估呢啲。 人哋俾我手信，你諗下，唔係我去買。 我覺得唔會有人想送 sample 俾你當手信咯，你都把鬼啦。 我想 講咧，你唔會 keep 啦，係嘛？ 我有朋友真係試過， 唔 cheap。 我都可能試過㗎， 咁 cheap 你唔知㗎。 哎呀，嗱，我見到佢嘅反應，我就覺得我估啱啦，應該係買麥片啦，應該麥皮。 思培， 我想問一下，如果麥片個 packing 同埋呢個濕紙巾嘅 packing 似唔似係一啲有冇啲特別嘅公仔嗰啲㗎？ 冇公仔㗎，但係你信我啦，跟我啦， 快啲估 啦，跟我啦，跟我啦，我覺得係麥皮啊。 好啊，跟你啊， 麥皮。 讲啱咗，乜皮？ Yeah, 太了解你啦！嗰包纸巾系咪你个袋入边陈年嘅纸巾啊？ 唔系啊，最近去酒店嘅时候 笠噶。 但我想讲咧，呢、這个嘅护肤品咧，真系有人试过送一个 sample 俾我当送咗俾我手信。 哦、 我讲真噶， 之前有噶，细个嘅时候咧，我叫佢一樽，仲系嗰啲一扁扁嗰啲咧，即系一细包仔嗰啲。 咁我 check 仲系仲系咪 friend 啊？仲系咪 friend？ 即系因为女仔可能真系会送噶 sample， 因为唔知道你啱啱用就宁愿送嘅少嘅俾你、哦，你觉得 OK 好用嘅时候，你先再买咯。 喂，有冇啲电换嗰啲 sample 啊？送啲俾我，我需要啊！ 太大个啦， 有冇 friend 有电换 sample 啊？ 今天可有放低执迷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青春率性有否拘泥？时势可有接轨？尚有证明你的一。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高低 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我。How are you? How are you? 沧桑可有压抑烟翳？ How are you? How are you?初心可有瓦解消逝，情况总会脱轨，得失都不可估计。 新闻前找你， 前进谨记彻底， 痴子我们啊，他们是 Blaster。回来继续会有寻常事认真做，当然还会有子龙出现，还有慢动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39宗是本地个案，累计的确诊个案有4406宗。在7宗输入个案中，3宗是菲律宾来港的外佣，3宗是印度来港人士，以及一名由澳洲经新加坡抵港的空中服务员。本地个案中有12宗个案无源头，亦都是有27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22宗是同一些家庭群组有关。葵涌货柜码头亦都有新增个案。食环署未来几日会安排12个公众街市提早一个钟头关闭，每晚7点开始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并加强街市外围和附近街道的深层清洁，预计需时大约4个钟头。另外亦都会加强街市的防鼠措施。另外，食环署话已经在部分街市展开为期3个月的密集式滅鼠行动，每晚在街市结束营业之后彻底清理垃圾，清洗街市通道和沟渠，以消除老鼠的食物来源，并会在深宵时段在街市范围放置大量的捕鼠器。食环署发言人话，已经在30个人流较多的街市安装体温探测系统，亦都会在部分街市入口为市民以人手量度体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呼吁第六届立法会全体议员重回议会，不必再有太多争拗，齐心抗疫。曾国卫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经过今次因为疫情而要押后立法会选举，显示本港的选举制度和方法需要完善补足，未来一年将会研究不同方法以应付突发情况。被问到曾经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参选人能不能够申请取回经费，曾国卫说，有关所谓的初选，当局收到不少投诉，包括指初选涉嫌操控和舞弊，有关部门正在检视，如果发现指控属实，会有适当行动。曾国卫又说，美国的制裁对他个人没有实质影响，因为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都没有往来，没有小朋友要去美国读书，亦都没有打算前往美国，形容美方所谓制裁是自欺欺人，他本身一点感觉都没有。在台湾，高雄市长补选投票结束，目前正在点票，预期晚上7点左右完成。台湾传媒报道，民进党候选人行政院前副院长陈其迈目前的得票大幅抛离另外两位的对手，包括国民党的李薇津和民众党的吴益政。今次补选是要填补国民党韩国瑜今年6月被罢免之后的空缺，胜出补选的当选人将会继续余下的两年多市长任期，直至后年年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时段啦，今个星期啦，子龙邀请到呢一位嘉宾啦 ，keep 住啦喺网络上面有留意到佢嘅消息、佢嘅新闻嘅。咁啊，但系原来久唔久啦，即系倾下偈啦，先发现原来我哋咧都有两三年啦冇做过访问啦。咁啱佢啊将会推出啦一啲嘅新作品、新计划，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子龙就邀请到佢同我哋一齐倾下偈。佢就系星星 Rabbit，Hello，Hello， 你好啊，大家好，我系星星 Rabbit。 咁啊，无独有偶啦，星星 Rabbit 咧，其实喺即系几年之前啦，网络上面咧。就已经好鍾意啦，戴住个口罩啊，或者自己整一啲好有趣嘅面具啦，嚟一路唱歌啦，就同大家去交流啦、溝通啦。咁啊，今次嘅疫情啦，就令到你都有好多口罩创作出现咗，系咪咧？ 系啊，其实咧，因为啱啱今年咧就系星星 Rabbit 嘅九周年 ，start from 我喺 YouTube 发表第一隻歌，咁就用一个好大嘅兔仔嘅头套啦。咁可能你可以叫佢做面具都得嘅，咁就係先见大家啦。咁因为一路呢都保持住一种神秘感啊，所以我除咗戴嗰个兔仔头之外呢，有陣时即係你真係戴住咁大个兔仔头好唔方便㗎嘛。咁所以我就諗咗个方法啊，不如戴口罩啦。咁所以其实呢，我諗我係一个最早戴口罩嘅一个 artist 特别啦，喺呢个疫情啦，即系我都见你啦，有教大家点样 DIY 属于自己嘅口罩添。 系啊，我之前有分享过即系点样自己整口罩嘅片啦，同埋咧早应该系几日之前嘅啫，如果我冇记错，而家啲时间都好混乱啊，因为日日都喺屋企咁样。早咧我就 update 咗一首自己创作嘅歌啦，咁就净系暂时喺 YouTube 度分享嘅，就叫做 Wear a Mask。咁因为咧，其实我见有好多朋友咧都冇戴 mask 啊，其实我觉得戴 mask 咧都好紧要，真系停止传播呢一个病毒啊嘛。咁所以我就作咗呢首歌摆咗上网。 咁同时咧，其实眨下眼咧，我哋对上一次访问倾偈嘅时候咧，已经系上海嘅 project 啦。 哇！如果讲上海嘅 project， 已经系2017年嘅圣诞节嚟噶啦。嗰、那个就真系好开心嘅，因为第一次做咗一个咁大嘅 project 啦，即系可能有啲网友未必，即系今次第一次听就未必知。咁其实咧，当时星星兔就喺 Times Square 嗰度就做咗一个8米高嘅星星兔嘅灯嘅一个授权啦。咁即系话大家如果譬如有阵时喺商场咪会见到一啲唔同嘅卡通人物都会有好大嗰啲 decoration 嘅，咁其实就系一个 大型展览。系咁，嗰个 Times Square 就系上海嘅 Times Square 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超大超大嘅星星兔。 咁亦都见到你啦。就成为了国内一些动漫节的代言啦。 是之前呢就有做了一个叫做深圳动漫节的代言的活动啦。那那个都是因为他们是十周年的，那当时都很 surprise， 就是说可以首次即是他们第一次找代言啦，那就已经是我有份参与，所以都很荣幸这样。 知道啦，星星兔其实一路都没有停止过不同类型的创作，无论是插图啦，甚至乎周边啦，甚至乎啦在 音樂路上面都冇停過噶。特別今年啦，如果我冇記錯啦，喺三四月啦、四五月啦，其實咧都不斷咧有唔同嘅新曲派台。嗰陣時我都諗緊啊，幾時請佢上嚟傾下偈好咧？咁啊講下講下咧，咦契機到啦，因為咧中有一個 project 咧誕生咗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個 project 係咩嚟嘅咧？ 好啊，其實咧我喺2019年咧咁就正式同日本一間都好多年歷史噶啦，佢哋係好大嘅一間娛樂公司嚟嘅，咁就同佢哋合作啦。咁因為其實我自己一路嘅夢想咧，都係希望可以喺日本嗰度咧可以推出到自己嘅歌曲啊，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聽日文歌啦。咁就因為真係咁啱有呢一個契機，都係因為星星 Rabbit 咧就之前喺2015年左右啦，就去咗日本做一個授權展。咁當時我就認識咗一位朋友，佢都係做音樂嘅。咁然後大家一路就有 keep 住 contact 啦，然後去到16年左右咧，佢就幫我傾咗一個日本嘅手機遊戲嘅主題曲嘅一個項目，咁我就有份唱咗呢一個日本手機嘅遊戲嘅主題曲，咁就好開心啦。咁跟住當打開咗呢一個第一次之後咧，咁就真係 link up 咗一間日本嘅公司，係有興趣幫星星鋪喺日本推廣同埋宣傳我嘅作品。咁所以就喺2019年開始咧，就即係可能電台啦都會開始收到我一啲好得意嘅曲圖啊，叫做你哋應該 傳統叫就叫白板碟，但係而家咧就叫派台碟。咁啊，派台碟就好似一隻 single 咁，一隻碟，然之後咧就有一張紙有個 cover 嘅。咁而最有趣頭先星星兔就係講緊，咦，好得意嗰個咩咧？就唔係嗰隻碟，而係嗰幅圖啦。 係啊，係啦，嗰幅圖咧其實就我揾咗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畫家啦，就去畫呢一啲曲圖嘅，咁入面包括咧，你都會見到有星星兔嗰個兔仔嗰個形象啦，同埋一個係戴住口罩嘅女仔嘅一個形象，咁就係貼合翻我自己個 image 嘅。咁亦都係因為揾咗世界各地唔同嘅畫師啦，佢哋都有唔同嘅畫風噶嘛，咁變咗咧成個 library 咧就會好正啊！我覺得而家好似一路儲緊，好似儲 figure 嗰種心態咁，一路儲咗好多曲圖喺度咁樣咯。 點解會有一個概念，一個art and music jam 埋一齊嘅 project 嘅？ 因為咧，如果大家知道啦，咁我初頭戴住兔仔頭嘅時候咧，有咗呢個兔仔嘅形象，我就開始做一啲卡通人物嘅 design 啦，即係按照住呢一個 image。咁然後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每一次嗰、那個歌曲咧，都可即係唔係真人影相嘅，而係可以表現到埋星星兔呢一個卡通嘅形象。咁不如就揾一啲畫師去畫啦。咁結果就有咗呢一個 project。因為我覺得音樂都係藝術嘅一種啦。咁除咗透過聲音去傳達嗰種嘅感覺俾大家之外，亦都希望透過唔同嘅人，佢聽咗嗰首歌之後，用佢對手去畫出《星星 Rabbit》呢一首歌嗰、那個 art 又會係點嘅咧？咁我覺得就可以兩者都係作為俾一啲樂迷去欣賞啦。即係你除咗可以聽歌之外，喺視覺上面都可以即係欣賞到嗰個創作咯。同埋我哋嗰、那個曲圖咧會擺埋上 YouTube 嘅，因為平時咧可能就會拍 MV 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會將嗰個曲圖咧就會變咗一個 motion graphics， 即係整喐咗去變做 animation， 咁就變成一個animation 嘅 music video 咁樣咯。 嗯，有趣有趣，視聽同時享受啊！呢、這個真係。我好好奇喎、哦，咁嗰陣時你揾搜羅式嘅各地嘅 artist 啦，真係喺藝術創作啊、繪畫方面嘅 artist 啦，有冇啲咩諗法啊、條件啊、要求啊，定還是係合眼緣啊？佢嘅風格我覺得好 match 喎、哦，於是就揾佢嚟，定係點嘅咧？因為我而家就咁睇幾幅咧，都有少少一種電競嘅感覺㗎。係 啊，因為咧，如果你即係講翻，譬如可能 game 啦，係嘛？而家都好興即係 ACG 呢樣嘢。咁係因為咧，其實星星兔如果係由即係譬如 New World 啦。Just can't help it, super Sunshine Duration 一啖兩啖等等嘅歌曲咧，其實就係咁啱咧，亦都係咁好彩咧，就係、是、俾一啲音樂嘅遊戲採用嘅一啲歌曲嚟嘅。咁所以咧，可能大家見到嗰啲風格咧，即係都 好動漫 feel 啊咁樣， 咁 係啦係啦，咁所以咁啱，即係同埋啱翻個曲風啦咁樣。咁而咧，譬如你啱啱新派台呢一隻叫做 If Mata Aetana 啦，英文就叫做 If I Can See You Again 嘅，咁嗰個風格就有少少唔同啦，就即係温柔翻啲，你見啲色通啊各樣都係温柔一啲嘅，係啦，咁就係配合翻，因為呢一首係一首即係 slow rock 啦，係即係慢節奏嘅搖滾咁樣，但係可能你聽落都會覺得係一首 ballad 咁樣嘅，咁所以就配合翻嗰、那個romantic 嘅感覺咧，我哋又會揾一啲唔同感覺嘅畫師去畫，所以就即係好神奇咯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同埋每一幅畫畫咗出嚟之後咧，你會覺得好似係可以 tell a story 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除咗即係譬如派台用音樂去感動大家之外咧，我哋亦都開始咧透過呢個曲圖呢一個 art 咧，我哋會創作每一個單元會有一個故事，咁其實呢一個好漫長嘅，因為我嗰個目標係希望每一個故事將來可以拍成一啲劇集啊或者係電影啊咁樣，咁呢、這個要慢慢搞啦，真系冇咁多时间啦，暂时。 甚至乎变成动画都好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呢一个咁嘅谂法噶。 星を浮ぶ空見上げる lonely night。もしこの願い叶う。 深入少少啦，因为而家啦，即系都知道你个 base 都喺香港啦，又会连接日本啦，因为音乐已经开始日本发展啦，咁亦都会连接世界上面唔同嘅 artist。咁其实你系长期都系用网络上面同佢哋接触噶咯，系咪啊？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真系网络上面系太方便啦，同埋真系咧我揾得嗰啲 artist 咧，佢哋本身都。即係我睇得上眼嘅，應該佢哋都好 professional 嘅。咁啊，真係同佢哋去合作啊、溝通咧，佢哋係真係好快脆嘅所有嘢，同埋係好專業。即係佢真係問清楚曬你想係點樣啊？咁基本上俾一兩稿咧，就差唔多已經係完成品咁滯嘅啦。咁所以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好 lucky 咯，因為如果唔係咧，有陣時你如果同一啲，我都試過有同一啲比較麻煩啲嘅 artist 合作，去到最後咧，應該就係會 stop 咗個 project， 因為實在係太麻煩。咁但係而家因為係就係有咗呢一個 internet 嘅方便咧，咁你可以聯絡到世界唔同各地嘅畫師都可以參與到呢個 project， 我覺得係好開心咯。 咁喺歌曲方面咧，你想唔想呢個去日本錄，定還是喺香港錄完再即係處理，然之後先再 send 去日本，定係點啊？ 係呢一方面咧就有兩 part 嘅，因為其實咧喺我自己嘅歌曲入面咧，有一啲我係同我日本嘅團隊合作嘅，咁有一隊日本嘅樂隊叫 Rebrick 啦，咁就譬如之前聽到嘅 Green Hope 啊、Sunshine Duration 啊嗰啲咧就係佢哋作嘅，咁就我填詞嘅，然之後我就喺呢一邊錄音，所以咧就會收日本嘅音樂翻嚟，跟住我喺香港錄咗之後再訂翻過去日本。 俾佢哋喺嗰边 mixing 同 mastering 嘅。咁而譬如啱啱新派呢一首 If I Can See You Again 咧，就系我自己作曲嘅，咁就系日本嘅团队帮我填词嘅。咁所有嘢就系喺香港呢边，即系音乐嗰方面啊、录音啊，都喺呢度搞掂晒啦。咁我只不过就系收佢哋嗰份歌词，咁同埋可能就系要嗰啲歌词上面会有一啲嘅沟通咯，因为始终我本身就唔系日本人啊嘛，咁变咗喺唱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即系来回几次咧，录一啲 draft rough take 俾佢哋听下啊，究竟啲发音啊，或者嗰个感情嘅表达 O 唔 OK 啊，咁就先至可以完成到成个录音咯。因为譬如如果我系录呢一个广东话嘅话，就唔会有呢一个问题啦。但系录日文嘅话咧，就可能需要耐少少时间咁样咯。 好犀利啊！我呢排学紧日文都发现一啲都唔容易啊！ 好想再快啲学多啲日文啊！其实自己以前系好耐之前系学过几个月嘅日文，咁但系就 stop 咗啊，跟住一路就未有机会再好深入咁学咯。咁所以而家就即系可能唱歌啊，或者基本沟通系 OK 嘅，但系再深入我就真系唔得啦。 都已经唔容易噶啦。咁你填词日语嗰 part 系咪都系你负责嘅？ 填詞咧，今次就係、是由 Prephonic 啦，同埋 Isles 就係我日本嘅團隊嗰邊填詞嘅，係啦。咁但係嚟緊有一首歌咧，就有一首日文歌就我自己填詞嘅。咁如果自己填詞嘅日文詞咧，我都會交俾日本嘅團隊再幫我監修咯，因為可能有陣時會有啲 grammar 上面啊，或者可能佢哋唔係咁樣講法嘅，咁就俾佢哋幫我改一改咁樣。 就算好似睇日劇啦，或者動畫，我喜歡你啊，我愛你啊，咁樣好似好似，但亦都好唔同咁啊個表達可以係。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啲就好小心啲咯，要。 咁啊，眨下眼節目接近尾聲啦，多謝星星。 咁 快。係啊。 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 係啊，咁就一集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啦，聽到你呢個 project 咧，我都覺得好開心嘅，亦都歡迎啦。咁多聽眾啦，有興趣嘅話啦，可以 click 翻上網啦。無論係聽又好啦，可以睇都可以嘅。咁我留意翻星星兔咧呢一個 project 啦。 係啊，我想補充多一樣嘢，就係、咧，如果有聽緊呢個節目又喺日本嘅朋友咧，因為我呢一首歌咧嚟緊九月咧有兩個星期會喺全日本嘅全家便利店嗰度播放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行咗入去呢一個便利店入面，都可以聽到呢一首歌。 奇喎、早前真係有幾個聽眾，即係上年啦，唔係今年啦，佢喺日本 working holiday 嗰陣時有聽啊， 耶、好耶， 係啊，話唔定真係嚟緊九月，唔知佢哋翻咗嚟未啊？可能九月佢哋都聽到 㗎，係啊，因為呢樣嘢我都覺得好興奮，好神奇， 好犀利啊！眨下眼由我哋香港嘅一個互聯網平台跳出香港啊，衝過去日本啦、甚至乎同世界各地接軌，有一個咁開心嘅 project。多謝你啊，星星兔。 多謝子龍。 希望大家啦可以聽下星星兔嘅作品之餘啦，亦都可以同星星兔交流多啲啦。無論音樂又好啦，畫畫都好啦，甚至乎啦扮靚啊，中意 DIY 咧都可以同星星兔溝通噶。因為啦，即以前佢都教我一啲咧，即 DIY 手作嘅嘢，不過係小弟愚笨一啲，唔係好叻啫。但星星兔呢方面好犀利嘅，真係。 多謝多謝。 好啦，多謝曬你啊，星星兔 ，thank you。 多謝子龍，拜拜。 Saturday, Monday night, romantic Tuesday vibe, silver rings and long shimmering tights. What about some Wednesday wine? Have some cuteness Thursday dine. Boy, I got you all night. For $10.99, can you be my girl tonight? Have a day, Friday night. And I tell you, hey boy, I'm tired.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 you're alright. I have you that get your night. You have me to talk all night. Love and hugs, love and cry. 世界就只有你给交代。是我送你来送去パリの特別なところ。思い切りやれるから。飛び跳ねる胸が。 pressure left behind. Make sure girl